系咪？ 嗯，同埋啊，即系你都话啦，你国际城市其实咧，你今次咧，今日啦咁巧啦，啊，就是、香港嗰个叫做系信贷评级啦，都俾呢个标普调低。喂，大佬，个理由就好简单，喂，即系你同呢一个咧，中国黐得太埋，亦都话啦，即系 正如头先陈志思咁讲， 啊， 陈志思嘅讲法，佢讲得好少少噶啦。佢系咪而家仲系行政会议噶？ 系召集人， 仲系召集人嚟噶嘛？佢系想淡化一件事嘅，佢算系建制里边嘅温和派嚟嘅。佢嘅讲法就系话，呢个都可以继续理性讨论嘅。不过香港嘅经济同埋民生咧，都已经全面同呢一个嘅内地咧系逐步融合嘅时候咧，似乎咧呢样嘢唔系好实际嘅。嗱，从标普呢一次嘅信贷评级嘅调查。佢其中一個理由就係咩呢？因為你黐得中國太近，香港自己本身本來冇問題嘅，因為我哋外匯儲備係好龐大噶嘛，係多到寫噶嘛，財政儲備係多到係即係守財奴噶嘛。如果唔係曾俊華嗰陣時候都會俾人恥笑咁多年啦，大哥。喂，但係同樣地，因為中國嘅信貸評級係降低嘅話。香港一樣係拉低， 唔係啊！你係累死咗好多上市公司，因為佢借貸成本係 高咗嘛。 佢借貸成本高咗㗎， 由 stable 變成 negative，由穩定變成呢個負面，係嘛？你要向外集資嘅時候，或者你向嗰啲銀行借錢嘅時候，你咪拉高咗嗰個 cost of borrowing 咯。呢個先係最重要、最嚴重嘅問題啊！跟住個 consequence， 跟住個影響係在於呢樣嘢。 係好緊要啊！你而家你港交所啊！嗰、那個戴林，嗰、那個戴林漢啊，佢都話啦，喂，即係咁，喂，今次係好一個好好嘅警示，喂，大佬，即係你香港真係要咧展示同中國嘅差異啊，大佬啊，即係你而家個差異越收越窄，即係你講真，你唔好以為我哋講阿何君瑤嗰啲咧就係政治嘅問題啊，大佬，即係如果你話嗰、那個叫做係政治正確咧，係可以戰勝一切。或者係個法律呢係內裏唔合，係咪會為你啲政治正確呢全部係會即係特別寬容嘅零舍寬容嘅。香港法治死晒呢咪咁講真，即係你而家中國係同香港係真係冇分別嘅。講真， 咁你冇辦法㗎喎。你共產黨已經視香港為佢自己私人小金庫。喂，你諗下律戰書啊，擺埋自己個女啊，喺香港嗰度住啊。咁你同佢講，叫佢顯示呢個香港同埋中國嘅差異，佢真係斬死你啦！第一， 同埋我一樣嘢，我覺得佢都要反省嘅啫。你呢個壓迫越大，個反抗越大。原本咧，我哋啲人咧都分得好清楚。即系言论自由嘅界线喺边度？同埋我系咪真系支持嗰个主张？嗰、那个界线喺边度？嗰两样嘢系可以即系截然不同咁。但系而家你搞下搞下，我哋咧都觉得，喂呢班嘢真系做得值得同情嘅。喂，点解你学生唔可以嘅？作为言论自由一部分咧，就讲读呢个问题。喂，点解唔得先？系因为你共产党唔捻 Nike 嘅时候，我就唔敢讲先。喂，我哋应该要更加即系大声啲讲。我明知刺中你條神經嘅，我更加要講啦。喂，你咁係好危險嘅，你係建基於咁樣嘅政治鬥爭嘅謀略同埋計算嘅情況之下咧，係攞呢一個港獨嘅議題出嚟喺度玩呢一個嘅類似你所講嘅愛國論同埋玩嗰個民族主義嚟加強想對香港嘅控制嘅話咧，其實你係玩出火。我預計佢係越嚟越玩出火。我從呢個零兩個禮拜裏面，由中大嘅即係民主牆裏面貼咗呢個即係香港獨立，到呢一個嘅校方點樣反擊，同埋一批批嘅建制派排住隊出嚟喺度表忠嘅時候，好啊！表面嘅形勢你好似係贏緊我哋，或者令到我哋更加人襟，更加多人襟弱寒蟬嘅時候，其實我哋心裏面更加多人係會覺得，屌我更加唔妥你啦！你明玩鳩我哋噶嘛？ 咁但係佢有一句咧，佢一句絕招就話啦：你唔妥你咪走咯。 咁我唔走點啊？你吹我唔漲啊？係咪？我就係同你玩過啊？係咪？喂，我哋開始啲人係會咁諗噶。喂，所以點解我哋泛民主派都有壓力啊？除咗13+3之外，甚至乎話要加埋嗰扎旺角即係講勇武抗爭騷亂嗰班阿哥阿姐入去。DQ 四都唔夠，要包埋個 DQ 二，甚至乎侵埋呢一個本民前同埋青年新政華。我臨離香港之前，我就 send 個 message， 同埋打電話俾李翔，我話我反對啊，大佬。喂，我話12月1日你個示威遊行嘅話，